每次想起，不知该笑还是叹息。那宿命不宿命承诺的人在哪里？意外的搭上列车，意外的来到这里，意外给我这样命运，没有过天地，渺小的悲和喜，意外的爱一个人，意外的一段。 969六周年台庆系列活动小主播大梦想首届少儿主播风采大赛决赛将于10月13号下午2点在北京华联长银购物中心举行，现场经典969当家主播将带领近百组晋级选手展开角逐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活动垂询1330112506513301125065。 心水潺潺。